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，关爱自己的健康才能带来长久的幸福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梨园金曲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梨园金曲，我是周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程砚秋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，先请听《汾河湾》。再请听《玉堂春》。 Thank you. 再请听程砚秋演唱的《红佛传》。 Thank you. 《玉杯亭》。 最后请听程砚秋演唱的《青霜剑》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程砚秋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天是蓝的，整洁 云。